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超级意外，一个晚上居然超过100个人订阅，你各位敢信啊？你各位敢信？我是不敢信啊！录这个垃圾节目居然大家要听，这是真的很扯。因为我自己那一集试录集，其实我本来是要重录的，因为我觉得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问题。后来我是私底下给我朋友听，朋友跟我说：“你那个这，就是很多废话，然后还会有那个机车经过的声音。”啊，机车经过声音其实我没办法处理啦，只是我觉得很意外，就是上一集其实我自己认为那其实不是我平常讲话的方式，只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紧张了，我从来没有录过 podcast 的经验，所以第一集的论述很多我都觉得有点混乱啊，讲话逻辑就很不整齐，我不知道怎么大家听得下去。我从后台看哦，基本上所有人都有听到是22，就至少听到2/3以后，我超讶异的。你各位真的是让我感动到一个不行，我感动到快哭，真的是啊，没有快哭啦，上一次哭都已经是看《再见可鲁》的时候了，真的是，这你就知道我多感动，真的比看《再见可鲁》还感动。而且像我那个边缘人，真的是天哪，那个成就感真的是满满。好啦，那其实上一集我发现有收到几个听友来信，大家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寄信给我，我都会回得很快。因为那个粉专，虽然大家有看到我开了一个那个脸书粉专嘛，可是我那脸书粉专取错名字，取成台北无聊人。好啦，其实台北无聊人也没有错啦，因为英文叫台北 boring guy 嘛，其实事实上是无聊人没有错。好，但不重要。重点是那个粉专，我现在根本没在经营，根本就没有半个赞，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吧，先等看听众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什么问题？听众是真实存在，反正就是上一集那时候，我的节目里面说大家好的，其实我还蛮心虚的，因为我知道这大家应该是不存在，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讲话觉得，真的有大家存在，完全不能想象，你知道吗？就是太扯了，怎么会？上集那么录那么难听，居然会那么多人听，啊，就很开心啊！谢谢各位，好不好？就是这种，就是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这么捧场。那其实整理，我大致整理一下上一集得到的回馈。那大家的主要说就是，声音好听，声音好听，声音很饱满，慢慢陈述自己的观点也不错。节目，然后还有什么？我看一下，这声太多。重点是收到大家回馈，我很开心。大家没事就可以写信给我，好不好？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啊，或者是一些因为我比较自己相关的，我忘记介绍我自己的科系。其实我是在读政治系的一个政治系宅啊，但是这并不是说也要出来选，只是说自己比较有在关切的相关的事情。也是就是关于政治或历史文化，那当然这里指的政治不是说什么蔡英文、马英九，当然那些实务政治上的事情会知道，但是其实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的是一些像是国际上或者是比较理论上的东西。好，那如果大家对一些，尤其我最近对韩国的文化其实蛮有兴趣，然后这一阵子为什么第一集隔这么久才更新呢？其实另外原因也是因为我现在准备韩文考试，因为现在我是一个在准备要考韩国研究所的状态，然后希望考得到，如果没考到的话再来跟大家报告。然后这一集我发现上一集忘记自我介绍了，我明明就说先要自我介绍，然后再讲这集节目在干嘛，结果完全忘记自己要讲自己要是谁这件事情。好，我开口机，大家等我一下，太开心了齁。总而言之，我叫开司啊，就是给开司一罐啤酒那个开司。然后这个名字其实是我的英文名字的谐音。然后希望这个节目以后可以跟大家无聊的时候，就是聊聊天啊干嘛，大家无聊可以开车打开来听我废话这样子。那我先聊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好了。其实最近蛮蠢的，最近。这是一个闭关状态，我不知道大家考大学的时候应该都有面临过，还是说有人还没考大学的。好，总而言之，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大家考职考就是每天都是闷在图书馆，然后一天到晚在可能北那个南洋街啊之类补习班度过那个学生仔生活。 大家都经过那一段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哦，那段时光就是每天都是早上六七点起床，然后读到晚上十一点回家，每天重复365次，然后考个好大学，然后就功成名就，没有，就大学完四年没有，就是开始痛苦四年之后，再像我现在这样考研究所。总而言之哦，我最近就是考研究所，就是又再一次又开始那个考职考的那种考生生活，其实真的是痛苦啊，因为真的是太久没有考试，那读书感觉全部都忘了。我连现在只是在准备一个检定哦，准备托福，准备韩文考试，我觉得那个单字，那个记忆能力真的是退化超级多，完全就是看了大概四五次之后，我还是没办法背起来，像什么卡青，哎，卡姆基怎么念？反正就感冒，我要背大概十几次，我才知道哦是卡姆基，然后才背起来。反正就是这整个就是老了，所以这真的是考准备考试，真的是觉得特别边缘寂寞啊。然后加上我原本在学校，其实讲真的，我其实以前不是读台北大学啦，是在第一年在外县市读了大学之后，发现家里有些问题，所以才考回台北大学。那在那之后，其实回到台北大学，我发现台北大学跟外县市大学最不同的点，就是在于说，台北的学生就是他们放了学就回家，他们没有什么机会，除非你住宿舍，不然你其实没什么机会跟同学相处的。尤其是我发现台北的大学，主要学生也是就是台北人居多啦，所以台北人读台北大学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就是放学回自己台北的家，就是你不会待在学校，你待在学校的时间大部分就是去图书馆，不然就是上课。你很难有像外县市，我在读外县市大学的时候，大家就是住宿舍，每个人基本上都住宿。哦，我那时候读那间大学是，其实七成上都台北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台北人特别爱读大学，还是我那间大学特别多台北人？反正你就会发现说，大家会跟彼此比较熟，而且系所每个系就是你一个系大概了不起，大系也是七八十个人，其实系上多多少少都会互相知道啊。你不管干什么鬼，你不管干什么事情，其实你只要就是没有特别，就算你没有特别说啦，就是你只要在学校外面，就是跟某个女生出去，你可能隔一天连联合管理或者知道那种程度，就是全部你只要跟一个系上同学讲，联合管理会都会知道，就是很夸张，就是基本上只要你发生什么事情，全系都会来问你说，哎、欸，你昨天跟那个谁出去哦，是不是你是在把妹啊什么？你就觉得很扯，反正就是。基本上是跟整个系是活在一起的、啊。那台北就是很不一样的生态，其实不会没有到不习惯了，只是就是说会觉得有点可惜，是你很难去像是直属学长姐还有直属学弟妹这件事情，就跟南部差很多。那时候我的直属学长姐、南部学长姐就是我入大学之后第一个最熟的对象，但是回到台北之后就发现那些直属学长姐其实就是好像送了你是欧巴糖之后就帮你耍这样，不太会有什么交集啊。当然有特例啦，也有可能是我个性比较诡异之类的，但是就我的经验来说，我遇到比较多的状况是这样，然后加上我自己个性也是比较边缘一点，所以我前阵子我就异想天开，在学校的 D 卡开了一个边缘人群组，就是说我觉得学校朋友好少，有没有就是有一样困扰的边缘人们想要开一个 Telegram 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匿名的类似 LINE 的一个聊天软体，然后就在上面开了一个群组，就各式各样的人加进来，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预期说不太会什么人加，结果加到现在陆陆续续就二十几个人，而且那二十几个人其实在这个群组里面就是我应该说这个礼拜这个群组真的聊了很多各式各样奇怪的事情，我是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反正非常诡异。这个群组有人就是我原本预期说还是会有一些是朋友，其实还是蛮多的，现充就是现实生活充实的那些同学们，还是加进来看一下里面在干什么。可没有，我发现其实加进来大家都真的都是有一些性格缺陷，可以这样讲吗？反正就真的就是那些人真的那些同学还真的就是跟我一样都是有点怪怪边缘的人。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从那个加入开始，我发现群组里面的人他们会踊跃发言、欸，就是跟外面的群组不一样。大家知道踊跃发言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其实你会加很多赖群组，可是其实赖群组很多人都是 不太敢讲话，不然就是说可能是真的公务。如果那种群聊有一阵子没有人开话题，其实就很容易死掉。但是这个 Telegram 的 对社群，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是匿名，又或者是我们那个群的人真的大家的现实生活比较没有人对话，其实他对就是彼此聊天的那个次数是频繁的，而且在这个特别那个匿名环境下，大家是很愿意讲话的。然后就借由这个过程中，我们里面群里面有一个叫做锤子，好，我故意称呼他叫锤子的一个男生，他就开始就分享他以前就是他现在有女朋友，然后以前是假假，他以前也不算假假，可他做了一些很假假的事情，然后就在里面跟我们告白。他讲过最扯的是，我们那时候在聊说，关于两性，就是你知道大学生聚在一起就先聊两性嘛，他就开始讲，他就讲说，大家小时候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同性恋？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有啊，就是多多少少你还是会想去尝试一下。像我小时候，我就是曾经我就去看了一次，怀疑说我自己到底是不是 gay， 因为我从小也蛮常被人家说像女生的，我就真的以为说自己是不是 gay， 我就看了一次假片，然后就有那个假片一打开，我还印象犹深，就是那时候看到两个男生把他们那个二丈金刚棒放在一起叠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金刚棒叠加态的时候，我整个就是哇，这我整个笑出来的时候，到底 what the just happened？ 你知道就那种感觉，我是从那一刻开始确定自己不是 gay。那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个历程是怎样，但是我是这样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锤子就说了，所以就说他发现他自己不是 gay 的时候，是在于他上了大学之后不会再跟男生互靠。喂。小蛋姐，我那时候听到，我整个很吓客。我想说，你说的那个互靠是我理解的那个互靠吗？然后他就真的就跟了我们群组二十几个人解释说，他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嗜好，是会跟班上的男生互相打手枪。我就觉得，哈，我就觉得现在小朋友这么先进的吗？然后他还很就是很正色的问他说，你们不会吗？就是好奇，然后我说不会啊，谁会这样？这样应该很明显就是同性恋吧。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说，其实他是会跟高中同学互相教说怎么打手枪，然后教一教之后，发现他真的就某个男生可能真的不太会，他直接帮他打。然后就后来帮他打之后，那个男生就回去就觉得很舒服。结果他自己打一打，打了一阵子之后，回到学校要找那个锤子，就说：“哎，锤子，我觉得。”还是你帮我打比较舒服，可以帮我打吗？然后那个锤子就半推半就，觉得说啊，既然都教你敲了，那不如就再多帮你敲几次。结果他们在这样就是这个时间慢慢推展下去，就开始互相帮忙敲了一整个高中生涯。我那时候听到就觉得 ，Seriously， 现在在演什么 Discovery 人类版吗？我就觉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互敲哎、欸。然后重点是其他的男生，我们这个群组里面很特别的生态是，其实还蛮多。各式各样性向，还有各式各样属性的人，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是真的是假假的好朋友啊。我讲假假这个字没有歧视，只是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假假这个字还蛮可爱，习惯性都叫我的朋友叫善假郎假假的。然后就有个假假就说这样互靠代表你应该也是 gay 吧？然后锤子就说他不是 gay， 因为他上了高中之后发现跟女生更舒服。然后还跟我们说什么他在学校，我们学校的时候有跟女生在什么图书馆的某间的公厕，还跟我们讲这是 exactly 哪一个位置发生过什么样奇妙的关系。我那个时候我整个都是三观被刷新耶。重点是那一群整个群友，就是大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排斥的反应，反正大家就他这件事情开始聊起来。那时候觉得整个就是。很奇妙，你们这些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有另外两三个直男开始聊说：“哇塞，你以前这样子还可以就是交到女朋友，那你真的很厉害，那你可不可以叫我约炮？”然后我说：“啊，反正他们现在的观念就觉得说，好像你就是。”他们那个性开放的程度完全不是我一个可以领悟的状态。后面他们聊着聊着开始聊说，觉得说自己应该去载个 Tinder， 然后就开始就是疯狂的出去约啊，怎样怎样，然后觉得这样才爽怎样。我觉得这些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假假其实是我觉得算我们群里面比较开明跟比较成熟的一位，他就开始真的就是教一群直男说。 你们要像那个锤子这么成功，又能假，又能拔到妹，就是双向穿贯通的这个成就的时候，就可能要学他，就是要多去看一些书啊，然后多买个听得账号什么的，他还贴出自己的那个听得账号，什么七八百个配对的图片给大家看，然后直男就一片欢呼说：“哇，太强太强了！发生什么事情？”我才觉得发生什么事情嘛。然后重点是这两三个想要约炮的直男就开始询问说：“那大家觉得说我这个照片要怎么放啊？”然后就整个群组就开始，我们现在群组就陷入一个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电车男，就是那个爱马仕嘛，就是有一个日本的宅男，因为很想把一个很正的女生，然后把一个女神，然后就在网络上跟网友分享说他的故事，然后网友就开始帮他说要怎么做。现在这完全就是电车男那个发展的那个情况，只是你们的目的也太不纯良了吧？结果那个想要约炮这个男生 A 哈，我们就先暂时称他为杰尼龟好了，因为他就是他的图片是一个杰尼龟。然后杰尼就是他是一个乡下，然后考到我们学校的一个，也不要说乡下，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南部比较偏城乡的县市，考来台北。其实他这样听起来是蛮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是有一点害羞吧，内向，所以他也只有敢在我们的群组里面讲一些，就是说他很想要破处啊，怎样，觉得二十几年了都没有那个经验，很难受。结果他就听了那个假假的话，就是说假假跟他说，你应该要在你的听得放一些迷因的图片啊，好笑的图片啊，笑话啊，摆一些书啊，摆一些毕卡索的画啊，还是摆一些什么电影的截图啊之类的。然后就有那个杰尼就真的按照他的话，今天还真的就给他配对到一个我们学校的女生。那个我们学校的女生密他第一句话说：“嗨，你也看《百年孤寂》吗？”我笑到快吐血，因为那个《百年孤寂》的那个书的截图是我们群主有人传给他的，然后他就现在把图片传，把那个对话就传到群主里面说：“我没有看过《百年孤寂》，怎么办？”然后就有人跟他说：“白瘦，你现在赶快跟他说你很喜欢马奎斯。”然后我就想，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各种现在就是整个就是开展说这个杰尼究竟能不能约到炮的这个过程，我就非常奇妙。我觉得整个是不能理解，我大学生的男女观念可以变成这样。好啦，讲一堆废话，流水账，反正其实就是发生了这一连串很荒谬的刷新我三观的对话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可能是之前对于大学生的两性观念真的接触太少了，以至于我现在觉得说，大学生是不是觉得约炮是一个常态，甚至说他们觉得说其实性爱分离是没有那么难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们经验比较少，或者是怎样，就是至少在我的观念里啦，我觉得很多他们大学生，像是我在群组里面听到很多人会说他们想要交男朋友女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个很多男生的想法其实根本不是想要交女朋友，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要那个，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可以自我道德正成的一个方式去说服自己，说自己其实不是只想要那个，自己是想要交女朋友。我觉得这是很多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男生的一个误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矫正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各取所需的男生跟女生其实到处都有，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台湾普遍的教育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一段感情关系，就是你要进入一段感情关系的话，你势必要有一个对象，你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男女朋友。我觉得其实观念，这个观念，这个有点这个一夫一妻的亚洲观念，其实我是觉得他不能说我不认同啊，只是我觉得这个传统是没有很符合我们人类的天性。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约炮的人其实没有错，尤其是在没有人受伤的情况下，但是大学生这种。有没有这种感情承受度去接受约炮这件事情？我说的感情承受度不是说他有没有能力去约炮，他约不约到，而是说他在约炮之后的那个动物性爱后忧郁跟那些罪恶感的承受度有没有达到他的那个，这件事情有没有在他的承受度以内？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是会是一件很悲剧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最不好的示范就是。你为了想要跟某一个人发生性关系， 进而你去称呼他为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声称你们在一段感情关系内，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欲望了。那如果你今天性欲其实就跟食欲一样，如果你今天只是想吃饭，那你就去吃啊，你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呢、啊。如果你今天是就是真的想做，你就去做爱啊，那没什么不好、啊。如一定也有女生想要做爱，只是为什么你要去声称你们是一段有承诺的关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正确的事情哦，因为大家普遍会把约炮这件事情，大家会把性欲这件事情看作一件很污秽吗？或者是不正当的一个欲望？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性欲跟食欲没有不同，只是你要怎么去衡量这个男女关系的评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应该是要想说，你在你能够给承诺的时候，你要牵起一个人的手，声称他是你的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牵着他的手。那当你没有要给这个人承诺的时候，你只是想要排解你的欲望的时候，那你就跟对方讲清楚，说你们只是想要排解欲望的对象。如果对方没有，也没有想要发展一段关系，他只是想要排解他的食欲、性欲这种诸如此类的欲望的时候，那很好啊，那你们就去做啊，你们就去吃饭啊，那没有不好啊。可是如果你就是做那种为了想要打炮，然后跟人家说你爱他，就是边抽插他边跟他说我爱你，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件事啊，我觉得啊，至少我觉得在我的观念里面，这种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知道感情关系的维持，就是你需要的是感情生活还是感情关系，你不需要去把它划清楚。一个人有没有感情生活，就算是单身，你也可以有感情生活、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像我自己本身，我在单身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我多少跟一些女生可能会有一些好感，那我会跟她聊天，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也不要说暧昧关系，甚至就只是一些情愫存在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就是你可能也只是要那个恋爱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只要说清楚，你还不认为这个人是你有办法给他承诺，你没办法对他负责的时候，那你就不要给他承诺、啊，这样不就对了？就是没有人受伤啊，但是如果你认为已经闻到那个有人会受伤的味道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继续勉强自己维持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感情的情商是需要被锻炼的，你需要去透过这种不断的感情生活、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尝试之中，提高你的感情智商，你才不会就是犯这种就是非常国高中生那种初级的错误，就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有一个男女朋友，我才可以进入一段感情关系，我才有办法有感情生活，这是错的，错。你应该是好好的内化那些感情的经验，内化那些你跟异性相处，或者是如果你是同性恋，你跟同性相处的经验，把它内化成你以后跟你伴侣相处的感情智商，应该是这样才对。你不应该是说为了去发生某些关系，然后有目的性的去跟某一个人维持一段感情关系，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好啦，这其实就是废话了，就是性爱分离这件事情究竟能不能做到，而不是说去做渣男这种事情、啊。那我其实觉得大学生想要有那种性欲其实没有错啦，只是你不要用那种渣男渣女的方式，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啊，你就跟他说我爱你，可是其实实际上你是想要抽查他，对吧、啊？我讲很难听，但是事实嘛，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嘛。那不管你想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的感情智商留在国高中那种阶段，你会犯这种错误，那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你没有经验嘛，你可能也还在那个教育，那个以前受的教育的观念里面，认为说一定要正正当当的跟某个人维持关系，才是一段良好的男女两性关系。那其实这样子去伤害到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就是你给了他一个虚假承诺，当然这样是一个不好的结果。那我觉得到现在我们这个阶段，你必须要去面对的是，你要怎么去节选出，哪一个是你有哪一个人是你真的有办法给他承诺的，或者是你现在有没有能力去给另外一个人承诺，又或者其实你就只是想要过一个单身的生活，对吧、啊？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隐性的味道人士啊，因为你没有必要去隐藏自己的欲望，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做那种很初级的的为了排解欲望的虚假承诺、啊，对吧、啊？那我是蛮意外，就是开了这个 Telegram 群组之后，有这么多人在分享他们的姓氏，我也很意外，为什么你们一开群组就跟一堆陌生人分享你的姓氏，我真的是极其纳闷。 当然我是希望这群组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因为就是大家都匿名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是这个上面发生很多故事，我很期待杰尼现在会在杰尼现在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他的那个约炮大冒险究竟会不会成功？总而言之，目前我认识到里面有几个人，一个是前面讲的假假，一个是杰尼想要约炮的小宅男，然后一个是单纯之前被骗过的一个小女生学妹，然后还有一个是卫娘，卫娘就是那个男扮女装那个卫娘，还有一个是拉拉，反正就是有各种性向的人都聚集在一个群组，我觉得应该未来会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情，那在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就只是先聊一下我自己被这个大学生的性观念刷新的这个震撼，虽然这一集好像没什么重点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多少可能还是会听过什么开放性关系跟那个西蒙波娃跟那个沙特的那段关系嘛。我发现其实在那个群组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些柏拉图恋爱啊，然后开放性关系啊这些事情，可是我发现在那些讨论的期间，那个小女生就有跟我们分享说她其实之前也有跟某一个男生维持过一段类似这样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开放性关系又跟我前面讲的那个不要给承诺，就是有性欲就是排解，就是打炮归打炮，然后承诺归承诺那一套，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点是在于说，开放性关系它是一个你们两个是伴侣，但是在伴侣的这个情况下，它允许你的性欲望去跟不同的人去做排解。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你有男女朋友状态，你还可以去打炮，然后你女朋友接受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在大学生的身上是被误用的，尤其是有一些比较高材生的大学生嘛，因为他们读了比较多书，对于这些比较先进的观念会有一些理解。那我觉得其实这东西被很多，因为普遍来说是男性，但我不是要针对男性，但是很多男生就会去用这样的观念把它包装之后，包装成我很爱你啊，我只是想要跟你维持一段更高级心灵升华的一段关系，我希望你不介意这种性欲这种低俗的欲望，我只是跟别人排解，我其实心里爱的是你。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母汤哦，就是很多男生会用这种谎言去骗女生说，哦，我其实是只爱你啊，但是我只是想要跟别人做爱，但是你要相信我是爱你，拜托，哎 ，seriously， 我是不相信每一个人就是满街沙特，然后满街都有那种法国哲学家那种心灵高度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会来读这间大学了，好不好？然后也不是说他不会来读这间大学，只是说他，我就觉得在台湾大学生里面会去讲这些东西的男生，十之八九都是在欺骗啊。就大家不要去把开放性关系这件事情想得那么容易，除非你跟那个男生或你跟那个女生真的有足够的彼此认识，或者是你们真的是饱读诗书的那种型，然后情商也足够。但我相信绝大多数我遇到的状况，我遇到的例子都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要好好去衡量说，哦，这个男生他的前面的例子，他究竟是个罗志祥，还是他真的是个法国沙特？这应该很好分辨吧？如果他今天就是一天到晚在游女生什么鬼的，然后特别对异性有特别兴趣的话，那对，很明显就不会是沙特有报应，抱歉，就明显就不会是沙特啊，明显就是罗志祥嘛。那大家就分清楚罗志祥是怎么办？就简单啊，就是罗志祥会做什么？罗志祥会做多批啊？罗志祥会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跟伴侣讲清楚？罗志祥会有手机里面会有你不能看的记录啊？那如果说今天你们真的开放性关系，他什么秘密会不跟你说？他不会有秘密嘛，对不对？当然也不是说你就可以随意去翻他手机，只是就是这一件关系这件事情上本身来说，如果今天他真的是要玩一个真正的开放性关系，相对来说你们两个应该是互相坦诚的，而不是互相之间有一个隔阂，然后还说，哦，我的情欲 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是我爱的事，那是不可能的嘛。我是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大家爱惜自己嘛，因为我觉得这也不是说男生这样玩当渣男就会快乐，因为我觉得当渣男你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你也会不快乐，因为那些罪恶感跟你最后劈腿那些后果，其实你还是总的来说啦，就一个效益主义来说，你没有更快乐啊，那你这样子只是短期爽那几下，然后长期下来其实你是很痛苦的，那何苦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渣男其实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想想，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去维持一个开放性关系，你有那样的心灵高度，那当然是很好。但是 如果你没办法，而且你只是在欺骗自己，你连自己羽毛都没办法爱惜，没办法好好爱自己的情况下，你去声称说你有办法用这样子高超的关系去跟别人维持一段这样子高超的关系，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啦。所以就是，如果你们以后身边遇到的要跟你维持开放性关系的朋友，就是建议你们真的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不管是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我觉得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其实，哦，这里又开始打书了，是不是？西蒙波娃的第二性虽然很厚啦，但是我觉得要读起来是不难理解的。那这部书也是，西蒙波娃大家知道她是世界上女性主义的知名的这个创始人之一。那这个《第二性》这本书在探讨，就是说女生身为这个第二个性别这件事情，第二次等的，是次等的意思吗？亦或是有其他的意思存在？那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里面的论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女生究竟相较于男生来说，是不是有一些情欲上的弱势，又或者是说，女生就是真的比较弱势的生物，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你们会得到一些启发。那沙特其他存在主义的大师，他跟西蒙波娃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对于存在主义的一些理解，所以说才会导致他对于爱欲这些事情看得比较跟一般人不一样。那这些，我是不会推荐大家直接去看沙特的存在与虚无，因为我觉得那本书我自己看我都看不太懂了。相对于第二性来说是比较难理解一本书。那如果要理解沙特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一些比较科普的书，哦，前阵子有一本书叫做《存在主义与我们的咖啡馆》，是这样吗？好像是我们的存在主义咖啡馆，反正就是类似这个书名，大家可以去看那本，我觉得那本非常好看，而且那一本的内容是比较可以简单理解存在主义到底干嘛。那其他类似像是卡缪的《异乡人》或者是《学习腐蚀神话》这些书也是非常值得去，非常比较好理解，相对好理解的存在主义的书，也推荐大家去看，这样子好不好？那今天这一集，我知道今天是不是杂音有很多啊？因为我今天在玄关录音啊，如果这一集杂音很多的话，就大家见谅。那今天比较没有主题性，是因为我今天就只是开这集来乱聊开杠，因为真的太开心了，怎么会一个晚上100多个人订阅，这真的是太不真实了，所以我今天整个录音状况都有点亢奋，但是我不管齁，如果大家觉得这一集真的我讲得很吵怎样，你们再跟我反映，欢迎大家即兴跟我讨论这样子。那如果我有什么任何地方讲错或者是给咬的地方，也欢迎大家不吝指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互动啊。那个 Gmail 那个信箱是 taipeiboringguy@gmail.com。那信箱随时都开着，也欢迎大家 Spotify 上面 follow 我。然后 Apple Music 的话，可能过一阵子再上传看看，因为这阵子还有一些事情，我还在准备考试。那过一阵子下一集应该会找一位我的朋友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艺术品鉴价这件事情。好，那就记得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凯斯，大家再见。